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下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类型系统。我们知道，在做语法分析时可以得到一棵语法树，而基于这棵树能做什么，那就是语义的事情了。比如加号的含义是让两个数值相加，并且通常还能够进行缺省的类型转换。所以如果要区分不同语言的差异，光看语言的语法是不行的。比如 Java 语言和 JavaScript在代码块的语法上是一样的，都是用花括号，但在语义上是不同的，一个有块作用域，一个没有。这样看来，相比词法和语法的设计和处理，语义的设计和分析似乎要复杂很多。虽然在前面几讲借助作用域、生存期、函数等特性的实现，我们已经设立了很多语义分析的场景，但离系统的掌握语义分析还差一点火候。所以为了帮你攻破语义分析这个阶段，我会用两节课的时间带你再梳理一下语义分析中的重要知识点，帮你更好地建立起相关的知识脉络。今天这节课啊，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类型系统这个话题上。围绕类型系统这个话题啊，产生过很多的争议。有的程序员会拥护动态类型语言，有的会觉得静态类型语言更好。如果想探究这个问题啊，就要对类型系统有个清晰的了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类型系统。那么什么是类型系统？我们又该怎样建立一个完善的类型系统呢？其实啊，类型系统是一门语言所有的类型的集合，操作这些类型的规则以及类型之间怎么相互作用的。而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类型系统，形成对类型系统比较完整的认知，需要从两个方面出发。第一，是要根据领域的需求设计自己的类型系统的特征。第二点是在编译器中支持类型检查、类型推导和类型转换。先从第一点出发看一看。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类型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说一个类型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要知道，在机器代码这个层面，其实是分不出什么数据类型的。在机器指令眼里，那就是0101。它并不对类型做任何要求，不需要知道哪是一个整数，哪代表的一个字符，哪又是内存地址。你让它做什么操作都可以，即使这个操作没有意义。比如把一个自身值跟一个字符相加，那么高级语言为什么要增加类型这种机制呢？给类型做个准确的定义很难，但大家公认的有一个说法，类型是针对一组数值以及在这组数值上做的一组操作。比如对于数字类型，你可以对它进行加减乘除算式运算，对于字符串就不行。所以类型是高级语言赋予的一种语义，有了类型这种机制，就像定了规矩，可以检查施加在数据上的操作是否合法。因此类型系统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类型检查降低计算出错的概率。所以现在计算机语言都会精心设计一个类型系统，而不会像汇编语言那样完全不区分类型。不过类型系统的设计有很多需要取舍和权衡的方面，比如面向对象的拥护者希望所有的类型都是对象，而重视数据计算性能的人认为应该支持非对象化的基础数据类型。第二，比如你想把字符串作为原生数据类型，还是像 Java 那样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类。再比如是静态类型语言好还是动态类型语言好。虽然类型系统的设计有这么多需要取舍和权衡的方面，但它最需要考虑的是是否符合这门语言想解决的问题。我们用静态类型语言和动态类型语言分析一下。根据类型检查是在编译期还是在运行期进行的，我们可以把计算机语言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静态类型语言，这类语言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类型检查是在编译期进行的。第二类是动态类型语言，它们的类型检查是在运行期进行的。那么这两类语言孰优孰劣呢？其实没有什么优劣之分。静态类型的语言的拥护者说，因为编译期做了类型检查，所以程序错误较少，运行期不用再检查类型，性能更高。像 C、Java 和 Go 语言在编译时就对类型做了很多处理，包括检查类型是否匹配以及进行缺省的类型转换，大大降低了程序出错的可能性，还能让程序运行效率更高，因为不需要在运行时再去做类型检查和转换。而动态类型语言的拥护者说，静态语言太严格，还要一遍一遍编译，编程效率低，用动态类型语言方便进行快速开发，而且 JavaScript Python、PHP 等这些流行度很高的语言都是动态类型的。客观地说啊，他们讲的都有道理，而实际的趋势是某些动态类型语言在想办法增加一些机制，在编译期就能做类型检查，比如用 TypeScript 代替 JavaScript 编写程序，做完检查后再输出成 JavaScript。 而某些静态类型语言呢，却又发明出一些办法，部分的绕过类型检查，从而提供动态类型语言的一些灵活性。再延伸一下，跟静态类型和动态类型这组概念相关联的还有强类型和弱类型。强类型语言中，变量的类型一旦声明就不能改变，而弱类型的语言中，变量类型在运行期是可以改变的。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强类型语言不允许进行违法操作，因为能够被检查出来，而弱类型语言则从机制上就无法禁止违法操作，所以是不安全的。比如你写了一个表达式 A 乘以 B， 如果 A 和 B 这两个变量的值是数值，这个操作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 A 和 B 不是数值，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弱类型语言可能就解答不出这类问题。也就是静态类型和动态类型说的是什么时候检查的问题，强类型和弱类型说的是就算检查你也检查不出来或者没办法检查的问题。这两组概念经常会被搞混，所以我在这里带你了解一下。接着说回来，关于类型特征的取舍是根据领域问题而定的。举例来说，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强类型更好，但对于儿童编程启蒙来说，他们最好尽可能的做各种尝试。如果必须遵守与类型有关的规则，那么程序总是跑不起来，可能会打击到他们。对于 PlayScript 而言，因为我们目前是用来做教学演示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多设计一些与各种类型处理有关的情况，供大家体会算法或者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首先， PlayScript 是静态类型和强类型的，所以我们几乎要做各种类型检查，你可以参考看看这些都是怎么做的。第二，我们既支持对象也支持原生的基础数据类型，这两种类型的处理特点也是不一样的，你也都可以借鉴一下。后面面向对象的一讲，我还会再讲与之相关的子类型和运行时类型信息的概念，这里就不展开了。第三，我们还支持函数作为一等公民，也就是支持函数的类型。函数的类型是它的原型，包括返回值和参数，原型一样的函数就看作是同样类型的，可以进行赋值，这样你就可以了解实现函数式编程特性时要处理哪些额外的类型问题。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做类型检查、类型推导和类型转换。先来看一看，如果编写一个编译器，我们在做类型分析时会遇到哪些问题。以 A 等于 B 加10这个最简单的表达式为例，这个表达式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运行结果。如果 B 是一个浮点型， B 加10的结果也是浮点型。如果 B 是字符串型的，有些语言也是允许执行加号运算的，实际的结果是字符串的连接。这个分析表达式计算结果的类型的过程就是类型推导。当右边的值计算完赋值给 A 的时候，要检查等号左右两边的类型是否匹配，这个过程就是类型检查。第三，如果 A 的类型是浮点型，而等号右边传过来的是整型，那么一般就要进行缺省的类型转换。类型的检查、推导和转换是三个工作，可是采用的技术手段差不多，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来讲。先来看看类型的推导。在早期的 PlayScript 的实现中，是假设运算符两边的类型都是整型的，并做了强制转换。这在实际应用中当然不够用，因为我们还需要用到其他的数据类型。那怎么办呢？在运行时再去判断和转换吗？当然可以，但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就是在编译期先判断出类表达式的类型来。比如我放在文稿中的这段代码是在 refresolve.java 中推导表达式的类型。这段代码提到，如果操作符两边有一边的数据类型是 string 类型的，那整个表达式就是 string 类型的。如果是其他基础类型的，就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类型的转换，并确定运算结果的类型。比如加号的一边是 double 类型的，另外一边是 int 类型的，那就要把 int 类型的转换成 double 类型的，然后最后的计算结果也是 double 类型的。做了类型的推导以后，我们就可以简化运行期的运算，不需要在运行期再做类型的推断了。 通过这个类型推导的例子，我们又可以引出 S 属性的知识点。如果一种属性能够从下几节点推导出来，那么这种属性就叫做 S 属性，字面意思是综合属性，就是在 AST 中从下级的属性归纳综合出本级的属性，更准确的说是通过下级节点和自身来确定的。我用放在文稿中的这张图举一个例子，从图里你能看到加法运算的结果的类型是由两个子节点决定的，而大于号操作符的类型呢，肯定是布尔型的，这是由它自身节点决定的。与 S 属性对应的是 I 属性，也就是继承属性，即 AST 中某个节点的属性是由上级节点、兄弟节点或它自身来决定的。比如 int a 这样一个变量声明语句中，变量 a 的类型是 int， 这个很直观，因为变量声明语句中已经指出了 a 的类型，但这个类型可不是从下级节点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兄弟节点推导出来的。在 playscript.g4 中，你能看到与变量声明相关的语法，把 int a 这样一个简单的变量声明语句解释成 AST， 就形成了一棵有两个分支的树。文稿中这棵树的左枝可以看作是从下向上推导的过程，所以类型属性也就是 S 属性，而右枝则必须从根节点往下继承类型属性，所以对于 A 这个节点来说，它的类型属性是 I 属性。这里插一句， refresolver.java 实现了 PlayScript Listener 接口，这样我们可以用标准的方法便利 AST， 代码中有 enter 某个节点的方法表示刚进入这个节点，而 exit 某个节点的方法表示退出这个节点，这是所有的子节点都已经便利过了。在计算 S 属性时，我一定是在 exit 方法中，因为可以利用下级节点的类型推导出自身节点的类型。很多现代语言中会支持自动类型推导，比如 Go 语言就有两种声明变量的方式，第一种是 var a int 等于10，第二种是 a 冒号等号10。第一种方式 A 的类型是显示声明的，第二种方式 A 的类型是由右边的表达式推导出来的。你能从生成的 AST 中看到它们的类型推导过程，都是经历了从下到上的综合，再从上到下的继承的过程。说完了类型推导，我们再来看看类型检查。类型检查主要出现在几个场景中，比如第一是赋值语句，检查赋值操作左边和右边的类型是否匹配。第二是变量声明语句，因为变量声明语句中也会有初始化的部分，所以也需要检查类型匹配。第三是函数传参，调用函数的时候传入的参数要符合行参的要求。第四呢是函数返回值，从函数中返回一个值的时候要符合函数返回值的规定。你还能看到类型检查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赋值语句为例，左边的类型是 I 属性，是从声明中得到的，右边的属性是 S 属性，是从下而上综合出来的。当左右两边的类型相遇之后，就要检查一下是否匹配了，被赋值的变量要满足左边的类型要求。如果匹配，那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不完全匹配，也不一定马上跑错，而是要看看能否进行类型的自动转换。比如一般的语言在处理整型和浮点型的混合运算时都能进行自动的转换，像 JavaScript 和 SQL 甚至能够在算术运算时自动将字符串转换成数字，比如在 MySQL 里运行 select 1加2，这个2是字符型的2，这样一个语句会得到3，它自动将字符的2转变成了数字。这种转换是自动的类型转换，在类型系统设计的时候要设计这种自动转换的规则。还有一种转换是强制类型转换，比如面向对象编程中经常会需要把父类的某个实例强制转换成子类的实例，这个过程其实是有风险的，这就像在强类型的语言中开了一个后门，绕过或部分绕过了编译器的类型检查功能。把父类转换成子类的场景中，编译器顶多能检查出这两个类之间是否有继承关系，如果连继承关系都没有，这当然能检查出错误，致使这种转换。但一个鸡类的子类可能是很多的，具体这个转换对不对，只有到运行器才能检查出错误来。 C 语言因为具备可以强制做各种转换的能力，这个后门开的就更大了，不过这也是 C 语言要达到它的设计目的必须具备的特性。关于类型的处理，大家可以参考 PlayScript 的示例代码，里面有三个类可以看一看。 TypeResolver.java 做了自上而下的类型推导，也就是 I 属性的计算，包括变量声明、类的继承声明、函数声明等等。refresolver.java 里面有自下而上的类型推导的逻辑， typechecker.java 是做类型检查。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本节课我们重点探讨了语义分析和语义设计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类型系统。理解类型系统，了解它的本质，对我们学习语言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会再被静态类型和动态类型、强类型和弱类型这样的概念难倒，甚至可以质疑一些已有的观念。比如，如果你仔细研究，会发现静态类型和动态类型不是绝对的。静态类型语言如 Java 也会在运行期去处理一些类型检查，强类型和弱类型可能也不是绝对的。就像 C 语言，如果你不允许做任何强制类型转换，不允许指针越界，那它也就变成强类型的了。掌握对计算机语言更深一点的理解能力，这会是你学习编译业里的额外回报。针对今天讲的类型系统的知识，你所熟悉的语言是静态类型的还是动态类型的，是强类型的还是弱类型的，它的类型系统中有哪些你觉得有意思或者引起你困扰的设计，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发现。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